实的爱，

地方。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，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。

看见人世

每个年龄都有自己的黄金运动，每种运动都有其健康优势，但不同年龄段的人有侧重的选择运动，能获得更好的健身效果。一到七岁的孩子适合游泳，游泳不仅能调节肺功能，还可以锻炼身体的协调性，为孩子打下良好的基础。八到二十五岁适合球类运动，球类运动提升反应速度、心肺耐力，有助于肌肉和骨骼发育。十岁左右的孩子可以多练习乒乓球、羽毛球等小球运动。26到45岁适合爬山慢跑，46到65岁呢适合健步走、力量锻炼，应该多做稳定性练习，如仰卧举腿、弓步等。众所周知，北京是内陆城市，不像南方水乡拥有那么多座桥，但是仅有的这些古桥呢，个个都有着历史的足迹，踏上它们就像翻开北京厚厚的历史课本，为我们讲述着北京的前世今生。大家都知道北海公园最著名的就是永安桥，同时呢这也是北海公园最大的桥，此桥原来是木桥，桥长85米，宽7.6米，连接着琼华岛和岸边，每到盛夏期间，桥东侧的荷花大片大片的盛开了，白塔荷花大桥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相映成趣，美不胜收。关于北京的桥您还了解多少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大家早安，我是 Hebe 田馥甄，我每天的活力来自于好歌，现在是早上7点整， 你知道吗？

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。

这个秘密从来没告诉你，我不是故意，我只是怕羞不敢告诉你，有一天偶然见你问起我，问我爱不爱你，画一颗心儿，画一颗心儿，把你的放在那心里，问你是否满意，看见你那样欢喜，我比你更欢喜。

眼泪可以不流，心碎不能救，看我能否得自由。当我松开你的手，一袭风沙哽住眼眸，爱你最后一幕却模糊带过，不让疼痛犹如追究。我不后悔我曾爱过，只是天涯从此寂寞，远去的渡口，你爱的灯火仍在河流持续飘落。我不后悔被你爱过，只是不能爱到最后，短暂的幸福拥有就足够，只要舍得就会幸福拥有就足够，只要舍得就会快乐，会快乐。 大家好，我是齐玉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